4000015151。北广购物让利大回馈喽！8月1号起，购买任意产品即送666元购物券一张，你买我就送666，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订购电话40000151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收听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大洋为大家推荐一款产品，这款产品能够让您在这个季节里边补充你身体当中的氧含量。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欧格斯的品牌经理妍妍。妍妍你好。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就是欧格斯的制氧机。 没错。 之前妍妍也来过，其实这款机器在之前我们节目里卖的非常的好，销售非常棒哈。 感谢大家。 今天妍妍来。应该算是不同的产品组，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是带来的是给大家的是我们的这个欧格斯的专业级别制氧机。哎，我家中到底需不需要制氧机呢？到底制氧机有什么作用？其实我要跟大家说，制氧机，我说实在话，我觉得每个人家中要备一台，要准备一台。为什么？因为我昨天我刚刚在这个搜狐健康上看到一则数据啊，我看起来觉得很恐怖，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的是我国每一年发生心脏猝死的人数是达到54.4万的，也就是说平均每一天有上千人猝死，而且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那其实怎么办呢？搜狐健康也给我们提供了办法，他说其实如果1分钟之内你及时的吸上氧气得到急救，那么你成功的抢救几率是高达88%的，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等到4分钟抢救你还是有50%的抢救成功几率。但是如果你错过了前8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等到9分钟再来抢救，那个时候只剩下6%的抢救成功几率了。 但是这个抢救能否迅速的进行跟能不能迅速的吸入到氧气，这个很重要，对吧？ 没错，因为救护车来了，一般情况下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吸氧， 就是吸氧。 对， 所以今天我们推荐这款产品，主品就是欧格斯的制氧机。 是， 这款制氧机呢，之前我们销售过，而且大洋也自己亲身试用过啊。首先说这款制氧机，它是一个取得医疗资格器械生产品牌的一个制氧机， 这个特别牛，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跟妍妍之前聊过，说全国只有3家是吧？ 对，所以特别牛，全国只有3家，但是欧格斯拿到了， 所以这款机器你完全可以拿到医院里面去做医疗器械使用，但是我们今天是拿回家里边做家里边的健康保健吸氧， 没错。 换句话说，它可以产生的这个氧浓度非常的高，非常的高哈。 我们浓度最高是达到90%以上。 对，那这款制氧机呢，其实在市场里边的市场价格是多少？ 2980元。 2980元啊。那么今天一款2980元市场价值的欧格斯的制氧机，再加上刚才说的一款赠品，也是欧格斯电动红外按摩器，这个市场价值是1980元。两件产品，主品加赠品，一共是4960元。但是今天我们北广价格是 1480元，没错。 电话4000015151，4000015151，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大洋为大家推荐的产品。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015151，4000015151。 有一句话叫做春困这个下乏秋打盹儿， 是 睡不醒的冬三月哈。我觉得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不仅是中老年人哈，很多人都觉得怎么一天到晚有点没力气哈。其实这个就跟你身体里边的氧含量非常有关哈。 没错， 我们说氧气它是补给一个人能量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它通过你的肺吸进去，然后通过血液，然后流动到身体的各个器官和环节，让你有劲儿。所以一旦缺氧，你会发现头晕、目眩啊，四肢无力，这都是缺氧的表现。 对，其实这是身体告诉你，你给你一些小信号，它是跟你说你在缺氧了。如果你不去关注这些小信号的话，那么严重了之后呢，这些缺氧可能就会对你的大脑、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身体各个器官造成损伤。所以我们常说的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一些慢性的，像是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像是糖尿病，它就是糖分对于这个代谢不充足了，然后包括像脂肪肝，包括我们像是现在年轻人都会有的一些酒精肝的问题，其实都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心 新陈代谢不够好。那么其实氧气是我们身体代谢新陈代谢最基础的一个物质，那么补充氧气是从根本上来解决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问题。 对，就像刚才妍妍说的也是啊，你会发现999急救车 啊， 不管什么病人， 是 不管什么病来的第一件事，先把氧气给你带上、啊、 没错。 所以大家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就是因为一旦吸入到比较纯净的氧气，马上就会恢复你身体当中的一些功能，因为氧气就是促进你的新陈代谢。 是，那包括我们其实我们之前都有做一个实验，就是两只小白鼠在不同的盒子里面，它如果缺氧，在濒临死亡的时候，我们给其中的一只小白鼠放上氧气，那个时候那只小白鼠它可以重新的焕发活力。 一切生命都离不开氧气。 没错。 我们说当一个新生命它诞生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你孩子出生了，你怎么知道它是一个新生命？ 是。 当它发生第一声啼哭，就它吸进空气之后、吸进氧气之后，它的身体开始工作了。 是 第一声啼哭啊、一个新生命来到了我们人间。经过多少年之后，有一天它不在人世了，最后一个表现是什么？有人说咽气了，就是它不再呼吸了。没有氧气进入他的身体里边了，他停止了他的生命体征，说哎呀这个人没气了，说明他离开人世了。 没错。 所以从第一口氧气吸进体内到最后你没有办法再去吸氧气，就预示一个生命从开始到结束。所以氧气对我们生命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啊。 当然了， 那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就是欧格斯的制氧机，非常适合您在家里边进行保健吸氧。 是， 市场价值是2980元，今天我们北广价是 1480元。 1480、啊、而且 今天还要带来、 啊、 对、啊、而且今天还要带来这个红外的高频气血循环机要送给大家。 赠品单价已经市场价是1980，今天我们白送啊，白送啊、主品加赠品才要1480元。 没错， 制氧机您拿回家，已经取得医疗器械资格生产的欧格斯的品牌，全国只有3家，您拿回家，另外送出市场价值1980元的这么一个气血按摩仪。两款产品市场总价已经是达到4960元，今天只要1480。说一下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说慢一点啊，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各位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生活2014的主持人阿龙。您还为产品的真假操心吗？别犯难了，咱们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公司开张了，替您给产品质量把了关，您就放心的买吧。北广购，放心购。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王烨。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我是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王小佳，祝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开播大卖，有机会我也试试。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大洋。今天请到的是欧格斯的市场品牌经理妍妍哈。 好，大洋哥好。 哎，你说这个制氧机，我们说制氧机它不能治病，咱不能说它不是一个治病的东西啊。 对。 今天为大家推荐算是在家里面进行保健吸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对。 啊，那这款产品跟同类型的产品相比，怎么它就好？怎么它就牛呢？ 首先呢，我们的品牌是来自德国的品牌， 德国 的技术。为什么说德国？我要跟大家强调呢？因为世界上第一台的家用制氧机就是1985年由德国生产的，所以德国在制作制氧机这一块是全球领先的。所以今天非常荣幸，我们欧格斯就是来自德国的品牌， 德国 的技术。对。那首先第二点，为什么要跟大家来强调这个？我们是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的。这个证在全国只有3个品牌拿到了，欧格斯就是其中之一。要选就选专业的， 对。 然后第三个呢，我要跟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欧格斯，我们是一个纯物理的制氧方式。现在市面上大家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化学制氧的，它可能需要一些化学试剂去勾兑。那这个呢，后续费用其实是比较高，因为每个月我算过，每个月下来你基本上就要花个1000多块钱去买那个试剂。那我们这个机器呢，它整个是没有任何的后续费用的。 物理制氧。 对，取空气、用空气，它的原料就是空气。 说一下啊，其实这个技术非常的好了。 是。 刚才说的这几个德国技术。另外取得的这个医疗器械生产资格，全国只有3家。有人说了，大洋，你说这机器不会跟大衣柜那么大吧？这样，好，说一下这款机器的大小是多少？我们使用起来、存放起来方不方便？你知道北京房价挺贵的，1平米6-7万块钱。好，你来一个那么大的，占1平米，这 赶上6000万块钱没了。 好，大家放心啊。那我们这个机器呢，它非常的小巧，因为我们是把它做工做到最精细。那所以呢，大家基本上就跟大家在家里面的那个饮水机上面的那个水桶差不多那么大，对，所以很小巧。 水桶那么大， 对，你基本上摆哪都不占地方，而且呢， 饮水机的水桶。 对，而且呢，我下面有4个万向滚轮，你在家中不用担心搬搬抬抬、闪着腰什么的。我在家里面我可以推来推去，我今天想在卧室我推去卧室，我想在书房我推去书房西，都是非常的简单。那操作起来就更容易了。我今天真的特别的贴心，这是我们德国品牌的一个非常贴心的地方。我们只要插上电源，一键式的制氧，你只要按制氧键，它就出氧了，就是这么简单。 很简单的操作过程，大洋也体验过。 那其实说到浓度这一点呢，我也要告诉大家，可能很多人就是说啊，可能我觉得我不需要80%以上的氧浓度，但今天我们这台制氧机是最高浓度达到90%以上，但是呢，它是可以调节浓度的。对，也就是说，像咱们俩这样的青壮年朋友，我想要做一个保健，或者说像一些学生朋友，我希望吸氧来补充我的大脑，让我大脑记忆力更好。 没错。 那我这个时候把它调到一个无档，吸到一个30%左右的保健氧。如果说像一些中老年朋友，上了40-50岁以后，身体机能开始下降，你开始有一些三高问题、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呼吸道的问题，你把它调到3档，吸到的是一个50%左右的这个氧疗氧氧气疗法。那如果说真的出现了紧急状况，需要急救了，或者你打了120之后呢，那么你把机器拿出来调到1档，这个浓度是达到90%以上，跟救护车一模一样的急救氧。 对，所以它是可调节嘛， 对， 可调节。这样使用起来，针对不同的人群啊，可以选择自己适用的这个氧含量跟氧浓度啊。大洋算了一笔账啊，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两款机器加在一起，主品是欧格斯的制氧机，市场价值是2980。 没错。 另外，我们送出的是一个红外的按摩仪，红外按摩仪也是欧格斯的品牌， 是 这个市场价值是1980。 没错。 我们加一起才要1480元。 是。 我刚才算了一下，您去医院里边去做吸氧，单次怎么着得要您个30-50，在北京， 一般都是50，对， 你加上路费，来回路费加上耗的时间，单次我觉得怎么着也得将近100块钱 是 啊。那么1480，也就是说你只能吸14次， 对， 在医院里边， 是， 那你干嘛不通过我们节目来选择这样的一款制氧机，把它拿回家呢？使用时长这个可以使用多长时间啊？ 那使用时长呢？我们的机器首先我们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的，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保修。而且呢，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核心部件无油压缩机，我们是为大家做到10年的免费保修。 10年免费保修，但是我们说是核心这个部件的 无油压缩机， 无油压缩机10年、啊、 是，那基本上核心部件不会坏，整台机器你可以用个10年，我觉得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1480 是。 您用10年， 对， 你算一下单次几毛钱啊？ 1毛多，我算过， 非常非常的合适啊！说一下我们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大洋为各位推荐的这款欧格斯的制氧机啊！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商家承诺。 大家好，我是来自德国欧格斯的刘妍妍，推荐到给大家的是一款来自我们德国欧格斯品牌的家用制氧机，我们是获得了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的3个品牌之一。那今天呢，要推荐给大家除了我们的这个制氧机以外，还有我们的这个红外的高频气血循环机，两款机器我们都是严格的来享受国家三包的，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保修。而且我们的这个主品，也就是我们的制氧机，它的核心部件无油压缩机，为大家做到免费的10年质保，大家可以放心购买。那我们这款欧格斯的家用制氧机不仅是非常的实用，而且呢它还很省电，也就是说大家每天在家里面使用半个小时的话，我们测算过1个月您才需要花1度电。 新广播买东西请放心。 我是陈立新，来自北京工 人。我是武昌市龙凤山镇负责人刘伟华。 小琴在这里向大家承诺。 我是欧格斯的品牌经理刘妍妍。 我是海燕堂市场部经理杨胜。我在这里向大家承诺。 我是武昌银乐朝燕族乡红阳友谊。 我是德亚牛奶的品牌经理王伟洲。我在这里承诺大家。 我是大洋。我们从不承诺最低的价格，但我们承诺用心去挑选最优质的产品。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北广购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大洋啊。爷爷，咱们接下来说一说，春天到了。刚才我们说的几种啊，一个是春困、秋乏、夏打盹啊，这个是主要是身体当中的氧含量比较低。 是，那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这有组数据，到底春天哪两个疾病是最容易高发的呢？一个就是心脑血管，一个就是呼吸道疾病。 嗯。 而有一组更详细的数据，就67%的冠心病的病人会在春天出现心绞痛，甚至是心肌梗死。 嗯。 包括偏头痛、关节炎、咽炎、过敏性的哮喘、高血压等慢性病也都会在春天复发或者是加重。 嗯。 那吸氧呢，其实大家可以，就是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跟我一样在百度百科搜索吸氧两个字，它出来的吸氧的好处就告诉你，第一条就是说吸氧可以缓解心绞痛，预防心肌梗塞，第二条就是可以预防猝死型的冠心病，第三条就是刚才说到的，对于呼吸道的疾病，像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慢性支气管炎都有很好的一个辅助治疗的效果，那包括刚才说到的慢性疾病糖尿病，它也有很好的辅助治疗效果，所以吸氧可以帮助我们。 其实说的很简单嘛，就是氧它就是我们血液当中携带能量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 对， 你不呼吸啊，没有氧的话，那你身体的能量就供不上， 是， 那你身体的各个部件就会罢工，就不工作了。 对， 所以氧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我们说人离不开空气、阳光和水，那我们说的空气是什么？其实就是氧气啊， 对， 离不开氧气。当然你发现我们不断的去探索太空啊、 嗯， 探索这个外太空的世界啊、 嗯， 第一个地方就是问的，哎，有没有水？第二个是有没有氧？ 对， 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境。 是， 北京的空气质量我们不说了啊，在北京生活人都知道北京的空气质量是怎样的。如果有一个蓝天，有一个好天气，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 感恩 啊、 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呢，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我们都应该在家里面放上这么一台制氧机啊。 嗯，当然了。 健康保健吸氧，在关键的时刻您可以做救命用啊。 对、 嗯、 你说实在话，在关键的时候他做救命，这一点我真的是特别心有体会。 嗯， 因为像去年沈阳的那位大爷在街头抱着那个沈阳大妈，他当时那个大妈他就是因为心肌梗塞离开人世的。其实平常我们能够多做保健，让心脏更好的话，不会出现那样的悲剧、 嗯、 然后如果说在关键的时候及时的救护车赶到了，吸上氧气，他也不会造成那样的悲剧。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就是不管怎么样，特别是家中有中老年朋友的话，你一定要备上一台、 嗯、 这个东西你现在不觉得它有多重要，但真的发生了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等到那个时候你如果没有这台机器，花10万花100万不一定能够挽回我们亲人的生命。 生命是无价的嘛， 对， 生命是无价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多运动多健康啊。我们说科学的运动啊，在天气不好的时候，或者说您实在是需要这个马上改善身体条件的时候、嗯、您能够吸一吸氧，吸一吸氧气啊。我们说你去登这个雪山的时候 啊， 或高海拔的时候 啊，对， 人都会上不来气儿，然后怎么办？你一吸氧，马上身体就会好哈。 对， 当然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登雪山， 嗯， 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到高海拔的地方。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亚健康就是因为缺氧， 对、 啊，就是因为缺氧。 对， 今天为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就能够改善您的身体亚健康的状况。关键的时刻还能够拯救一个人的生命。 没错， 欧格斯的制氧机市场价值是2980元，另外是取得医疗资格认证的这么一个企业制作的一个产品，这个全国只有3家，欧格斯是其中之一。德国的这个品牌，德国的技术，市场价值2980元，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价格只要1480元。 是， 还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赠品， 对，我们还要送给大家是价值1980元的红外高频的气血循环机，我们也会简称它气血通、嗯、为什么呢？因为气血通了你身体就健康了。 对，很简单，使用起来你放在地上可以做两个足底的同时按摩哈， 是， 它大小就是你可以把两只脚同时踏上去，它是一个按摩器哈， 嗯， 不仅按摩，它有一个红外的这么一个治疗效果， 循环的功能， 循环功能哈、 嗯、 另外拿起来您可以放在这个座椅的靠背上，你后背也可以去按摩，你拿起来可以放在自己的颈椎上啊，你的颈部，然后你的肩膀也可以作为放松。这个市场价值欧格斯是1980元，今天我们白送， 是白送 啊！您买制氧机只花1480，我们送您一个1980元的一个红外按摩器哈， 真的很超值， 非常超值。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最后时间，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这两款机器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方便。 嗯， 先说制氧机，它使用起来很方便， 特别的简单，插商电源，按一个键制氧键，您就可以吸到新鲜的氧气了。 有一点啊，就是说这个制氧机它是有五档调节嘛， 对， 一到五、 嗯、 啊， 对。 五档是最高档， 是，那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呢，我告诉大家，五档呢是我们的氧流量最大的，也就是说出氧量是最大的， 出气量最大， 对，但是它的浓度是最低的，它的浓度是达到30%，但是一档呢它是出氧量最小的，但是浓度是达到最高，达到90%以上， 是，而且制氧机还有一个倒计时的一个功能，你可以设定一个时间，比如说我快要睡觉了， 嗯， 我大概20分钟之内我想睡着啊，那你就调节一个20分钟，它大概就出20分钟的这个氧气， 到时 就自动关机、 嗯、没错， 您就可以睡觉了， 是、 啊、没有问题，所以这一款机器您在看报纸的时候啊，您在看电视的时候哈、啊、您躺在床上准备休息的时候都可以做使用哈、啊、如果说您睡眠不好、 嗯、 这个睡觉之前您做这种保健性的吸氧哈、啊、能够改善您的睡眠质量， 对， 如果说你的有点头晕目眩啊，这个有一点身体不舒服，通过这款制氧机您做保健吸氧，可以调节您的亚健康的这么一个状况、啊、 没错， 包括老人、中年人，还有就是马上要中高考的学生， 对， 也非常适合用这款制氧机，学习到半夜三更半夜的、嗯、往那一坐3-4个小时， 是， 能不缺氧吗哈， 对， 我们说上课45分钟还要休息10分钟，就是要呼吸呼吸空气，运动运动，吸一吸氧，如果有这款机器您放在家里边给孩子使用，学习个40-50分钟，哎，看会儿电视或者说读读课外书，顺便吸一点氧气，你会发现有不一样的感觉哈、啊。咱们再说一说今天赠送的这款欧格斯的 红 外线 的 按摩 气 血循环仪，怎么使用、 嗯、啊，其实使用起来特别的简单，也是插上电源按一个键，它基本上它就会震动，那我们它有一个加速和一个减速键，包括呢它你就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式，那不同的模式呢它会有不同的一个震动的幅度，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进行震动、 嗯、可以调节震动的幅度大小、啊、 是、嗯、 设计还是都是以人为本的东西哈、啊。我们今天赠送白送的啊， 是 这个红外气血按摩仪， 对， 您收到之后我保证99%你都会爱上它，都会 喜欢 它、啊、 嗯， 一天工作回家特别的劳累，您用上这款按摩仪、 啊、 马上改善您的这个身体条件，马上让您从这个劳累的身体状态放松下来，轻松下来哈、啊、 嗯， 如果一边按着摩， 是 一边吸着氧， 真不错，真的，说实在话，您按摩对对于我们的肌肉进行一个这个锻炼，包括吸氧，对于我们的身体当中各个内脏来进行一个按摩，所以说实在话，这两款机器的搭配我真的是特别的喜欢，也特别的开心， 内外组合，内外兼修啊， 对， 老年人也是啊，老年人可能有腰疼啊、 嗯、 腿疼啊，或者说这个颈椎不舒服啊哈， 是 用上这款气血按摩仪红外的调节、 嗯、 也非常好，同时吸上氧气啊， 是， 你看这一个组合非常贴心的组合，价格实惠，市场价值4960元，今天北广价只需要1480元，德国的品牌， 是 德国的技术，取得国家医疗资格认证的产品，享受国家三包，同时核心的无油压缩机享受10年的保修， 没问题、嗯、 另外白送一款市场价值1980元的红外按摩仪哈、啊，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让利大回馈喽！8月1号起，购买任意产品即送666元购物券一张，你买我就送666，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订购电话400-015-515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你想创业吗？ 我想开店。 练摊算吗？ 互联网创业那不都靠忽悠吗？ 不靠谱。 年轻就是本钱，我要创业。 你想创业吗？ 我做喜欢的，干嘛要创业？ 北京电台数字广播首档实体创业真人对话节目《投其所好》，还原创与投首次交锋场景，金融专家点评指引全民实体创业。8月20日，《投其所好》官方微博及微信全网首播，敬请关注。北京数字广播、众筹天地联合出品，节目详询8501-3087。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